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22:00。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这里有山海孕育出的波澜壮阔，这里有商帮传递出的精神符号，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向世界传递宁波的声音。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防控新冠疫情，宁波疾控号召市民六还要：口罩还要科学戴，双手还要勤清洗，室内还要常通风，社交距离还要留，场所规定还要守，健康心态还要有。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翻来覆去翻了古籍书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远离毒品，珍爱生活，和谐家园有你有我。 本草堂周年庆，98元抢西藏纳区冬虫夏草，就来和义路107号人民广播电台一楼，全场买50克送10克，特价惠民虫草每克只要98元。 全场聚会仅此一次，云南文山三期雁荡山铁皮石斛精品西洋参，全部买1斤送半斤，同时再加送200元消费券。 大别山破壁灵芝孢子粉超大礼盒装，专柜价1380元一盒，半价团购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3盒。 大连蛋干海参买500克送150克，东阿百年堂阿胶片买一盒送一盒， 全场购物满5000元送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消费券200元。 全场购物满10000元送长白山10年新鲜人参一根，东北野生木耳礼盒一份，再送500元消费券。活动截止至11号，和义路107号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楼，87300370，87300370。 扫黑恶，净环境，保平安，促和谐。宁波市涉黑涉恶举报电话110或0574-8198-4526。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 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哎呀，着急出门忘带公交卡了，幸亏口袋里还有零钱。 哎，这位大爷啊，请扫一下场所码，出示行程卡。 啥验证码呀，来不及了，还是打出租车去吧。哎，这明明是空车，为什么招手都不停呢？ 大爷，现在很多出租车都是网上接单的，来，我教您。 哎呀，记不住呀，算了，要不还是骑车去吧。小伙子，这自行车咋开锁啊？ 大爷，用支付宝扫一下。 啊，啥宝？我哪有啊？ 智能化更要人性化，别让老年人在智能化时代寸步难行。 入夜健身，我们用耳朵感知周边的世界。无心睡眠，方知这一日过得还不够尽兴。好剧难得几回听，920都市剧场，都市剧场精品好剧，送给深夜未眠人。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来到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邛崃山位于四川省西部，由南向北绵延了250公里。在这绵延的山峦中，藏着一个规模不大的水库，叫做大岩口水库。水库上还建有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叫做大岩口水电站。1982年，在这个并不起眼的小地方，发生了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情。1982年4月7号午夜，水电站的维护员王平正独自在水电站值夜班。此时外面一片漆黑，虽然有几盏路灯，但也几乎不怎么亮，起不了太大作用。外面的江水沙沙作响，而王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正抱着一本叫做《邛崃仙湖志》的小说，看得津津有味。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一团奇怪的黑影已经从空荡荡的水库边摸了过来，而今天的故事由此开始。几个小时之后，1982年4月8号早上7点，邛崃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报案人十分慌张，说大岩口水电站有一名维护员叫王平离奇死亡了。发生了命案，警方立刻赶到现场，发现报案人是水电站的副站长，他叫刘建国。刘建国回忆说，就在刚才自己起床之后晨练，跑到水电站附近，一扭头看到有一个遍体鳞伤的人被绑成了一个十字， 高高的挂在水电站旁边的电线杆上。那人耷拉着脑袋，看样子已经断气了。刘建国大惊失色，赶紧叫来水电站的其他几名员工和附近村里的村干部。大家仔细辨认之后，发现此人竟然是前一晚值班的维护员王平。顺着刘建国的指引，警方果然在水电站旁边的一个电线杆上发现了死者。经警方勘查，发现在王平的身上布满了大量伤口。这些伤口非常奇怪，不是刀伤，也不是钝器伤，而是一道一道的类似野兽抓挠留下的伤口。看起来啊，就好像是被某种大型野兽抓得遍体鳞伤。他的喉咙被抓破，导致颈部动脉大出血，并因此死亡。法医鉴定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半夜三点到五点之间。这个时间，水电站的其他员工和附近的村民们都在熟睡，他们全都表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那么王平是怎么死的呢？虽然他身上布满了野兽抓挠的痕迹，但是他的尸体却被绑在了电线杆上，这说明他肯定是遭到了谋杀，而不是被野兽杀害的。但如果他是被人所杀，凶手又为什么要制造出类似野兽留下的伤口呢？凶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在这座小水电站里，共有五名员工，分别是站长叫吴刚，副站长刘建国，工程师叫林维志，维护班长何斌，以及死者维护员王平。这五人白天都会在水电站里上班，但在夜晚除了轮番值班的员工之外，其他四个人都会回到500多米外的员工宿舍里休息。经询问得知，当天晚上其他四人都在宿舍里睡觉，没有去过值班室。那么值班室呢，也就是死者王平当晚值班的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是这起案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点，因为它很可能是案发的第一现场。而在这里，警方也有了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在之前提到，王平当晚在看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名字叫做《邛崃仙狐志》。顾名思义，这本小说里记载的都是邛崃山里的各种各样的狐仙鬼怪，以及和他们相关的志怪传说。那单看这本书呢，也没什么奇怪的，但再看看这死者王平的尸体，遍布着被野兽利爪抓挠的伤口，这两者结合就有点毛骨悚然了。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没受过教育，因此一时间都在传言说是水电站打扰了狐仙，于是狐仙显灵杀害了在水电站工作的王平。这样的传言在大山里越传越广，让附近的村民们非常害怕，甚至当时很多人都开始在家里祭拜狐仙，希望让他息怒。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小插曲，为这起案件带来了一丝灵异的色彩。那人民警察他们自然是不相信这些牛鬼蛇神。死者这样的死状，遍布了利爪的抓痕，再结合他看的小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只会让警方猜测这个凶手和死者也许是比较熟悉的，知道他最近在看这本书，所以才借题发挥，采用了如此特殊的杀人手法。除此之外呢，真正让警方感到紧张的是，凶手还撕下了这本书的其中一页，并蘸着死者王平的血，在这页纸上书写了五个字：还有下一个。这张纸就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非常显眼，也让警方格外紧张。毫无疑问啊，这意味着凶手可能还要继续杀人。于是警方赶紧乔装打扮，在水电站宿舍里进行蹲守。可是守了三天三夜，什么异常都没发现， 所谓的狐仙也没再出来。于是他们只能撤退了。但是警察一走啊，水电站剩下的四名员工开始担心了，甚至一度吓得不敢去值夜班，相互推脱，而且整天疑神疑鬼，一有动静赶紧向警方汇报。那这样下去显然不是办法，纵使警方有三头六臂也禁不住天天这样折腾啊。因此警方认为还是不要守株待兔了，得主动出击，就先从这些员工开始查起。因为离现场最近，又都和死者在一起朝夕相处，那么水电站的剩下的四名员工自然就成为了警方最开始的调查对象。那除了王平之外，这儿的其他四名员工，水电站站长吴刚、副站长刘建国、维护班长何斌，这仨人呢是工作了七八年以上的老员工，而剩下的工程师林维志，他和死者王平一样，都是刚刚进来三四年的新人。这其中呢，王平是年纪最小的，级别也最低。不过呀，根据大家的反应，说王平这人非常傲慢，不尊重前辈。他的家呢在镇上，和村里人没有任何的瓜葛关联。以前呢，听说一直是不务正业，后来走了一些关系，才找到了这份体制内的工作，来到了水电站上。那么可能也是因为走后门的原因吧，他和水电站里的其他人的关系也有一些微妙。那么会不会是有人对他看不惯，或者跟他产生了过节，因此杀害了王平呢？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于是警方开始对另外四名员工开始进行逐一的询问。那么咱们就看看这其他几个人。首先是吴刚，他是水电站的第三任站长，在这儿干了九年时间了。他为人比较宽厚热心，好说话，虽然只看管水电站，但是村里有什么事儿，他都会积极参与，跟任何人都没有产生过冲突，更别说是王平了。再看副站长刘建国，他也是这儿的老人了，是从维护班长一步一步提拔上来的。要说水电站里谁跟死者王平关系不好，那肯定要说到这个刘建国。刘建国呢为人比较直，他对王平那种傲慢无礼的样子看不惯，经常批评他。但是呢，咱说实话，这种批评，这样的小矛盾还不至于说就到了杀人的地步了。接着咱们再看看工程师林维志。林维志也是新人啊，他是前两年刚调来水电站的，他的家也不在村子里，在县城。按照规定呢，他平时也不需要常住水电站，定期过来待两天，在这维护就行了。不过巧的是，案发那几天他正好就在水电站里检修。不过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责任心非常强，因为当时春训要来了，所以他选择了坚守岗位，打算多待一阵子再回家。那最后一个人是维护班长何斌。何斌和王平他俩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是王平的直属上司。但这个何斌呢非常内向，工作上倒也是尽心尽力。那他跟王平呢，别看是直属上下级，但是其实关系一般，除了工作交接，平时基本没有交集，那么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和误会。除了这四名员工，附近的村民也没什么嫌疑，因为之前说了，王平和村子里几乎没有来往，而且水电站的其他员工呢，和村民们相处的都还不错，水电站也没有给村子造成什么不便，那就不存在什么杀人的纠纷了。这么分析了一圈啊，能发现好像全都没有嫌疑，那这可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很快4月10号又发生了意外情况。还是副站长刘建国，他在水电站的员工宿舍大门前 又发现了一页血书。这页血书上面写着一句话，听好了，你活不过两天。那么这页纸呢，依然是用邛崃仙湖志里撕下的纸来写的，上面的血迹已经发黑了，从颜色来看，这张纸应该是凶手当时杀害王平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那么也就是说呢，他的杀人计划其实早就已经制定完成，现在只是在一步一步的实施。看到如此嚣张的杀人预告，警方那是火冒三丈，他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策略，防止再有人遇害。而这个策略呢也不复杂，既然凶手在血书里写说要在两天内杀害第二个人，那么警方就在这两天内严防死守，保护员工的安全，同时守株待兔。那么水电站的员工宿舍还有员工值班室自然就成为了重点保护区域。首先值班室比较简单，警方索性直接派一名警员来代替值班的员工在里面待着，让员工全部回宿舍休息。那至于员工宿舍就比较复杂了，咱们得介绍一下这个员工宿舍呢。刚也说了，距离水电站有五六百米，这片宿舍其实也没有很正规，就是几间旧瓦房，是当年的一些财主盖的。这个房子周围还围了一圈四四方方的围墙，就形成了一个大院。那警方毕竟人手不够啊，就和村子里的联防队共同商讨了一个方案。晚上在宿舍院子的北方、东方、西方的墙外面隐蔽的地方，分别部署一名联防队员在远处潜伏。南面是院子的大门，大门里面有联防队的队长，叫蒋开奇。那这个蒋开奇他的戏份非常多，咱们就叫他蒋队长。蒋开奇和一名联防队员叫小唐啊，俩人守在大门的内部。到了晚上，这俩人会在院子里面巡逻，一旦有事他们也能及时发现，因为他们毕竟是在院子里面坚守的。那这样的话，外面有人监控，里面有人巡逻，至少能够保证这四名员工的安全。那么警方呢，警员们全都在山下待命，一旦有异常马上封山堵截。那这个方案呢可以说是非常到位了，连一只苍蝇那应该都飞不进去。于是当晚八点左右，警方联防队员就已经就位了，在山下，在宿舍的大院的四周，还有大院的门口里面。这个大院的大门口的里面啊，有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呢之前是人家这个地主的，算是一个小储物间，就在大门口的旁边挨着，所以这个蒋队长还有小唐就在小房间里盯着。等到半夜两点左右，村长会带着另一个联防队员来跟他们接班，来接替他们。俩人一直盯着，很快到了晚上十点，此时副站长刘建国和工程师林维志俩人出门了，他们先后去了站长吴刚的房间去聊了一会儿，而维护班长何斌没有出门，一直在房间里面听收音机。直到11点左右，员工们全都该睡了，他们洗漱完毕都回到各自房间熄灯入睡，唯独何斌继续听收音机，听到11点半也熄灯睡觉了。至此四名员工全部熄灯全部入睡，一切都很正常。员工们熄灯入睡了，蒋队长和小唐就开始轮番在院子里面巡逻，并且时不时的还凑到员工的房门口听一听有没有异常动静。他们还着重听了副站长刘建国的房间，因为刘建国一直看不惯王平嘛，算是这几个人里面嫌疑稍微大一点的，再加上死者的尸体还有凶手的血书都是他发现的，这确实有些巧，所以蒋队长一直很怀疑他。但是啊，一直到了凌晨两点，都该换班了，仍然是一切正常。 这个时候俩人心里有点犯嘀咕了，难道说这凶手他今天晚上不会出现了吗？2点钟，村长和另一名联防队员按照计划前来换班，让蒋队长他们先回家休息。蒋队长和小唐收拾东西往家走，他们在回去的路上会经过水电站，在路过之前绑着王平尸体的电线杆的时候，小唐有些害怕，这一害怕呢，他就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结果这一看啊，给他吓得差点摔地上。他赫然看到有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被挂在了电线杆上，他的死状和王平一模一样。蒋队长也看到这具尸体，也吓得一激灵，赶紧用手电筒往上一照，只见这名死者不是别人，正是副站长刘建国。看到这一幕，尤其看到死者的面貌，蒋队长都顾不上害怕了，整个人都傻了。刚才明明一直紧盯着宿舍呀，现在怎么忽然就死人了呢？而且死的还是他们一直着重观察的刘建国。虽然此时蒋队长也非常害怕，但他仍然强忍住慌张，立即安排小唐去山下找警方，把警方叫过来，而他自己则马上返回员工宿舍，召集大家集合，防止嫌犯逃跑。回到大院，蒋队长和村长赶紧来到刘建国的宿舍门前，发现门没有锁，推门进去一看，发现床上空空如也。于是蒋队长立即叫来了在外面潜伏的三名联防队员，三个人都肯定地说他们没有见到有人进出。于是大家只好先把所有人集合起来，不让任何人离开现场。40分钟以后，警方也赶了过来，大家把刘建国的尸体解下来，经尸检发现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午夜12点前后，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头部有钝器击打的伤痕，应该是被打晕后勒死的。而且可怕的是，他的身上跟之前的王平一样，也遍布着利爪抓过的伤痕。面对警方的询问，剩下的吴刚、林威志和何斌三个人都表示12点以后他们都已经睡了，既没有出过房子，也没有听到过任何动静。那么从这一点来看，三人确实没有疑点。而蒋队长和小唐也说，他们基本上每十几分钟就会在院子里巡逻一次，确实也没发现异常。要说唯一的漏洞，就是在2点交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俩和村长他们俩在门前聊了一会儿，因为他们是在门前聊的，所以在这短短几分钟里，院子里面是没有人在看管的，那么凶手有可能就是趁着这段时间进去杀人行凶的。但让大家想不通的是，这院子外面有严密的监控，里面也不间断的有人值守，如果凶手是从外部进入的，他不可能不被发现。而且他在杀人之后还要在联防队员的眼皮子底下把尸体搬到水电站，再绑到电线杆上，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么凶手他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俩问题。首先咱们看这第一个问题，凶手他是怎么进来的。警方思考过后啊，给出了一个让大家不得不接受的答案，如果确实没有看到有人进来，那么凶手就只能是他们内部人。这个结论一出，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寒毛直立，也就是说杀人凶手此时正装模作样的跟他们站在一起。但这个人是谁呢？当晚在院子里的只有6个人，分别是负责值守的蒋队长和小唐，以及住在这里的4名员工。首先，蒋队长和小唐他们互为证人，虽然他们都有单独的上厕所的时间，但最多也就10几分钟。 这个时间要。 北京时间22:30， 你在听我，我也在听你。FM92宁波综合广播，关心你的关心，倾听每一个你。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喝不完的瓶装水，你会怎么处理？ 喝剩下的呀，拿着多不方便啊，扔了。 哎，哪瓶是我喝的呀？哎，算了，重新开一瓶吧。 哇，这瓶子好好看啊！哎，把剩下的水倒了，我要拿回家。 瓶装水是我国软饮料品类中最大的细分品类，市场规模占比近40%。但与此同时，瓶装水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倡议瓶中不剩水，每滴皆珍贵。 倡导光瓶行动，杜绝用水浪费。 毒品可以让我们失去一切，珍爱自己，拒绝毒品，从我们做起。 哎呀， 不就是摔了一跤吗？一个能成大事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哭的，你没什么前途了。 妈妈妈妈，我可以要那个穿花裙子的娃娃吗？ 买什么买？你爸你妈每个月薪水就那么点钱，你也太不懂事了你。 姑姑，怎么爸爸妈妈都走了？ 哎呀，好了好了，好烦，不要哭了，再哭啊，老外婆给你叼走了。 人们常说童言无忌，其实成年人说出来的话对孩子的伤害往往更大。刚才的这些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又或者刻骨铭心？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受到同样的伤害。 杀人又要搬运尸体，还要若无其事的回来，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暂时可以排除嫌疑。那么也就表示凶手应该就在吴刚、林威志还有何斌这3个人中间。之前我们提到一个细节，说刘建国和林威志曾在睡前分别去站长吴刚的房间里谈事儿。对此吴刚表示，刘建国呢当时过来其实是他害怕了。当时刘建国来找自己说，既然凶手是冲着水电站的人来的，他想能不能请上级调一些人过来暂时接替他们，等风头过了他们再回来上班，把人家换回去，免得整天提心吊胆的。那吴刚呢当时听完之后啊，就说他，说你这个人啊确实缺心眼儿，就算上级同意了，那别人也未必想来啊。话不投机，所以刘建国只好回去了。而林威志呢则是去找吴刚去了解水电站过往的历史。因为之前咱也提到了，林威志他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而且非常热心，他认为凶手这意思应该是冲着水电站的员工来的，所以呢想跟站长深入的了解一下过去都有什么奇怪的事儿，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事儿发生。那么剩下的一个何斌，当天晚上他没出门，一直在屋里听省电台的广播，这是他的习惯，而且当天晚上广播里播放的什么内容他都能说上来。那警方去电台核对发现他确实也没说错。那这样看的话好像每个人都没有嫌疑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另外3名蹲守在外面的联防队员和村长，他们就更不可能杀人了，他们完全没有动机也没有机会啊。那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呢？他到底是如何作案的？又为什么要连续杀害2人呢？我是大碗，这起案子非常有意思，凶手的作案手法绝对让人意想不到，稍后下节咱们揭晓答案。 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之前咱们说到大岩口水电站的维护员王平在夜晚值班的时候离奇死亡，他的尸体上遍布了疑似野兽抓挠留下的伤痕。但这起案子发生没几天，在联防队员的眼皮子底下，水电站的副站长刘建国以同样的方式离奇死亡。警方判断凶手应该是内部人，但这个人是谁呢？分析了一圈，发现所有人好像都不存在问题，这让警方感到十分头疼。于是他们只能换一个思路，先来思考第二个问题：凶手是如何把尸体从大院里运到了水电站的？在里里外外的重重监控之下，把尸体搬到水电站的电线杆再绑上去，常规的途径肯定是不行的。此时有一个联防队员提出说，这个宿舍大院里面会不会藏着一条秘密通道呢？这样的话就可以越过层层包围顺利出去了。大伙听了一脸懵，这个想法呢确实非常新颖，但仔细一想啊，好像也不是没可能。毕竟这座大院是民国时期的一些有钱人留下的，那个时候战乱不断，那为了避险，说不定真的会有秘密通道。于是呢，大家开始在院子里面搜索各个角落，试图寻找这条通路。而果不其然，经过地毯式搜索，有人在厕所里面发现了一些端倪。他们这个厕所呢，就是农村常见的旱厕，在猪圈的边上挖一个大坑，连着猪圈，大坑的上面搭一个厕所，这就是旱厕，这个大坑呢就是粪坑。咱们再说说这猪圈，猪圈本身啊，它就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大坑，猪就在下面养着，可是人呢下去不方便，所以猪圈里面会挖一条非常狭窄的小通道。这个小通道不是直上直下的，它是围着猪圈成一个缓慢的坡度，逐渐上升，最后绕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而且这条通道啊，它是直接通到了大院的外面，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凶手是利用这条通道把尸体运了出去？但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在这粪坑里面到处都是粪便，而且那条通道非常狭窄，如果凶手要从这里把尸体运出去，那么肯定首先要通过粪坑把尸体运到猪圈里，再通过猪圈的通道把尸体弄出去。那这样的话尸体上必然会沾上粪便，可是根据尸检结果，尸体上并没有粪便。而且即便是从这个通道里出来，那通道的出口是在围墙的外墙根下面，但墙外面的草丛里还藏着三名联防队员呢，他们不可能看不到啊。因此这种途径似乎说不通。不过呢，虽然这个情况不成立，但是警方在对粪坑仔细搜索之后却有了一个新的意外收获。在这个粪坑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隐蔽的小门，但因为是在粪坑里面都是粪，所以不仔细看的话那是看不到的。那打开这道门，这里面其实还藏着一个小地窖，这个地窖现在推测应该就是以前的大户人家用来藏一些贵重财物的。于是警方就下到粪坑里，踩着屎进入地窖，果然在这里面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皮箱子，这上面还锁了一把锁。把铁皮箱子拿到地面上撬开锁打开之后啊，顿时一片惊呼，几名年轻警察甚至被吓得面无血色。为什么？因为这箱子里装的是一个玻璃罐子， 玻璃罐子里面用液体泡着一颗人的头颅。除此之外，在箱子里还有一封信，打开一看，这是一封举报信。这封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给大伙儿念一念。公安同志，我是大岩口水电站王平，我要揭露一桩发生在4年前的丑陋罪恶。1978年5月5日，我还在家待业，有一天我独自来大岩口想打野兔，无意中发现两个人抬着一个女人到了黄桶坡下的草垛旁，用草把女人遮住。我隐约听他们商量要回去取一把菜刀将女人的头砍下来，然后将尸体丢进江里。他们走后，我立马过去查看，这是一个年轻女人，已经死亡了，全身衣不蔽体，显然是被那两个人奸污杀害了。我看那两个人穿着体面，所以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我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割下了女子的头颅藏起来，后来又去医院搞了一个标本瓶子，加了医药水保存了起来。后来我在大岩口游玩时认出了那两个人就是大岩口水电站副站长刘建国和当时的维护员何斌，我以此事要挟他们，让他们帮我安排工作，二人恐慌之下设法让我进了水电站。这两人阴险狡诈，最近有可能要加害于我，请公安同志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毫无疑问，这一封信的内容是爆炸性的。经过核对，这个笔记确实是王平的，看来这封信就是他留下的。而那颗头颅虽然已经腐烂，但也的确属于一个年轻女人。不过这信里还有很多地方警方不能理解。首先，这个女人是谁呢？村长表示，这个人啊，很像是前些年失踪的小芳。小芳是当年插队到大岩口生产队的一名知青，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非常受欢迎。但在1978年5月，她在采摘枇杷时忽然失踪。当时人们认为她是被野兽叼走了，就发动了上百号人到处搜索，但并没有找到。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对于王平信里的指控，何斌坚决否认。他声称刘建国杀没杀人他不知道，但自己跟这事儿毫无关系。也许是因为在工作中自己曾批评过王平，说他态度懒散，所以王平记恨在心，写信污蔑自己。不过相对的，站长吴刚对这封信的内容倒是比较相信。他表示，当初王平的入职档案里有一封何斌写的介绍信，何斌确实也给王平说了不少好话。如果何斌没有被人抓住把柄，干嘛要这么热心的推荐王平入职呢？况且王平确实也没什么能力啊。所以此时警方只能先猜测，如果这封信真的他所言属实，那么这起案子有可能就是这样的。王平利用小芳的事勒索何斌和刘建国，但他进入水电站之后胃口越来越大，引发了刘建国和何斌的不满，于是他们对王平起了杀心。王平察觉到了危险，就在粪坑的地窖里藏了人头和这封信，一旦自己遇害，警方能发现线索。那么因此，如果这封信所言属实，王平或许就是刘建国和何斌共谋杀害的。而在王平死后，可能出于某些原因，何斌又设计谋杀了刘建国。如此一来，对于小芳的死，何斌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这种猜测认为何斌是凶手。但是还是要说，这一切的前提是那封信所言属实。那么这封信到底它的真实性如何呢？警方对这封信反复研究，总感觉有哪儿不对劲，但真要说呢又说不上来。直到有一次无意间 一名警员和村长闲聊的时候，聊到小芳的案子，这个警员才忽然想起来，这小芳她是78年失踪的，而那个时候文革已经结束，知青们可以回家了，当地生产队也都放人了，但是一直到78年了，小芳还没离开，还留在村子里，这是为什么？这个细节跟眼下的案子其实没什么关系，但也多亏了这个没什么关系的小细节，警方因此得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村长说，当时村子里有很多人追求小芳，但都被拒绝了，倒不是因为小芳心气儿高，其实这里面是有隐情的。当年小芳下乡之后没多久，联防队的蒋队长就使出浑身解数追求她。蒋队长呢还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小伙长得也精神，最重要的是他的情商非常高，所以没多久俩人就在一起了。但他们的这段恋情其他人是不知道的，唯独有一次他们约会的时候被村长撞见了，才被村长得知。也正因为他们有这段关系，所以小芳迟迟没有离开大岩口，一直留在了村子里，直到78年离奇失踪。那么小芳和蒋队长的这段关系和眼下的案子又有什么联系呢？其实是有联系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当前这两起案件的死者，分别是王平和刘建国。而如果王平的信里所言属实，那么这俩人一个是小芳遇害的知情者，一个是杀害小芳的凶手，都和小芳有关系。那么因此有没有可能是蒋队长因为小芳的事情杀害了王平和刘建国呢？按照这个思路，何斌就不是凶手了，何斌反而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但当下的问题是，信的内容是否属实现在还不清楚，而且如果凶手真的是蒋队长，可当晚他一直在和小唐巡逻，他哪里来的作案时间呢？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总算是有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了，警方决定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先试试看对蒋队长展开调查。几天之后，对蒋队长的调查没什么结果，这让警方有些失望。不过另一边，在员工宿舍里倒是有了新的发现。那天晚上，一名联防队员和之前一样在夜晚蹲守潜伏在院子外面，不过在他半夜换班的时候，在附近的一条臭水沟里无意间发现了一件白色衬衣，这件衬衣上也布满了野兽抓挠的痕迹，而且似乎被人大力撕扯过，已经破烂不堪，最重要的是在上面还沾满了血迹。这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马上对血迹做了化验，发现是 A 型血，而第二个死亡的刘建国他也是 A 型血。因为当年还没有 DNA 鉴定，血型能对上就已经是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难道这件衬衣它是刘建国的吗？可是刘建国的白衬衣明明在他的尸体上穿着呢，刘建国媳妇儿也说了，他只有那一件白衬衣就在他的尸体上穿着，那么这件白衬衣是谁的呢？这就非常奇怪了。如果现在在臭水沟里发现的白衬衣也是刘建国的，那么刘建国尸体上穿的白衬衣可能就不是他的，那么那件白衬衣会是谁的呢？想到这儿，警方马上回去检查尸体，在仔细观察了尸体所穿的白衬衣之后，果然发现了问题。刘建国的尸体上也布满了类似野兽抓挠的伤痕，那么相应的，因为隔着衣服抓，所以在白色衬衣上也会留下相应的伤口。警方仔细比对后发现，刘建国身上的这些伤痕 和衣服上被抓挠留下的豁口根本就对不上。说白了，这件白衬衣上的伤口是被人为的划开的，之后又给穿到了已经死亡的刘建国身上。所以说这件衣服极有可能根本不是刘建国的，而是凶手给他后来穿上的。那么这件白衬衣就肯定是凶手提供的。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发现，让警方非常兴奋，他们马上着手开始调查这件白衬衣的主人到底是谁，有没有可能是他们怀疑的蒋队长。而很快答案就出现了。尸体所穿的白衬衣的确是蒋队长蒋开奇的，因为蒋队长的白衬衣左肩膀有一块缝补的痕迹，这一点很多人都有注意到。而尸体所穿的这件白衬衣上同样的位置刚好也有。此外，从案发以来蒋队长没有再穿过白衬衣了，那么这只能说明尸体上的白衬衣极有可能就是他的。但这也让警方的心里产生了新的疑问，蒋队长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白衬衣给死者穿上，再把死者的白衬衣给扔掉呢？他又是如何杀害刘建国，又如何把尸体运到大院之外的？看来只有抓到他才能得到答案了。而抓捕蒋队长的过程也非常顺利，看到警察敲门，他老老实实地抬起手，被戴上了手铐。之后他一五一十地交代了所有的故事，而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爱情。5年前，小芳代表生产队去农业局做报告，认识了在农业局当门卫的蒋开奇，当时他还不是蒋队长。做完报告出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路上行人稀少，有几个小流氓趁机骚扰小芳。蒋开奇看到之后英雄救美，把流氓打跑了，两人因此相识并逐步相恋。但是蒋开奇一直觉得自己文化不高，和小芳不配，因此暂时没有公布恋情。他想等自己在夜校里面学有所成，有了学历再考虑公开。然而没多久小芳就离奇失踪了。1982年2月，在一次闲聊时，他得知王平在1978年6月来水电站工作，而那个时候正是小芳失踪的时间。这个王平虽然跟村里人没有瓜葛，但他以往不务正业的作风不少人还是有所耳闻的。再加上王平跟水电站的领导们关系微妙，这本来就让蒋开奇对王平的背景充满了好奇。而一次喝酒时，王平自己又说漏了嘴，他说自己其实没有什么背景，只是抓住了刘建国的把柄，他知道刘建国犯过罪，所以自己才能以此为要挟进入水电站。这些信息加上小芳失踪的时间和王平进入水电站的时间刚好重合，就让聪明的蒋开奇开始思考，这个毫无背景和能力的王平在小芳失踪后忽然进入了水电站，这两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从那以后，蒋开奇利用联防队长的身份多次试探刘建国和王平，他开始越发相信自己之前的判断。在几乎确定了小芳的失踪和他们有关之后，经过周密计划，蒋开奇在4月7日半夜偷偷地潜入水电站，制服了正在值班的王平，逼着他说出了全部事实。在得知真相后，他怒火中烧，决定为小芳报仇。他先是强迫王平写下了那封举报信，为的是嫁祸给何斌。而在王平写完举报信之后，他就用刀子割破了王平的颈部动脉，让他死于大出血。至于为什么要装成野兽抓挠的样子，其实完全是临时起意。在杀人之后， 他看到王婷正在看的小说，就随手用值班室的铁丝和刀子做了一个类似形状的工具，用这个工具破坏了尸体。他想，如果伪造成狐仙杀人的话，也许可以震慑一下心里有鬼的刘建国和何斌。而到后来杀害刘建国的经过，那就更加复杂，更加刺激了。案发当夜，心事重重的刘建国熄了灯，但一直没有睡着。此时蒋开奇借着上厕所的时间叫开了刘建国的房门。刘建国并不知道小芳和蒋开奇之间是有关系的，加之平时混得很熟，他对蒋开奇十分信任，没有丝毫警惕。于是蒋开奇趁机打晕刘建国，并把他勒死。在刘建国死后，蒋开奇无法立刻转移尸体，于是就把尸体藏在了厕所旁边的墙角里，用一根绳子把尸体绑起来，把绳子另一头再扔到墙的外面。之后他回到大门口和小唐继续巡逻。半夜两点钟，在交班之后，他和小唐一起返回，在路过电线杆的时候，在上面看到了刘建国的尸体。但实际上当时他们看到的并不是刘建国，而是蒋开奇提前做好的稻草人。他给稻草人穿上了衣服和裤子，在一片漆黑的晚上很难看出来是一个假人，而稻草人穿的其实就是蒋开奇自己的白色衬衣。小唐毕竟还年轻，远远的看到上面有人就已经吓坏了，哪还敢仔细看啊？于是蒋开奇就装模作样的拿手电筒往上一扫，说死者是刘建国，让小唐赶紧去找警察。而蒋开奇马上回到宿舍大院，让人们在院子里集合，等院子外面潜伏的三名联防队员也全都进来了，他就假装去接应小唐，离开了院子。然后他绕到院子外面，用绳子把尸体拉出来，接着把尸体搬到水电站的电线杆那儿，再把上面的稻草人替换下来。至于他为什么要把稻草人穿的自己的白衬衣给刘建国的尸体换上，是因为他在拉扯刘建国的尸体时直接把刘建国的白衬衣给拉扯烂了，为防止出现问题就给他换上了。而被换下来的刘建国的白衬衣因为时间紧急，他只能随手扔在了一个比较隐蔽的臭水沟里。其实后来他也想回去销毁这件白衬衣，但他忘了自己到底丢在了什么地方，毕竟当晚非常紧张，他回去找了好几次都没有找到。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要完蛋了。那么以上这就是蒋开奇的所有的故事，他最后被判了死刑，没多久就被枪毙了。而剩下的何斌，虽然他涉嫌杀害小芳，可因为证据不足，仅仅凭借一封信是不能给他定罪的，所以仅仅关了几天就被放了。但这个情况却引起了村民们的极大的不满，没过几天何斌就被大家赶出了水电站。再后来1983年10月何斌又犯事了，他试图猥亵一名15岁的少女，被路过的村民扭送到公安局。而当时恰逢83严打时期，违法犯罪行为从重从严处罚，所以很快他就以流氓罪被判了死刑，也算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当然需要多提一嘴，流氓罪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可能因为一个猥亵或强奸未遂就判人死刑，这些都是过去式了。这就是这起案子的全部内容。这起案子可以说的确很有意思，但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能发现其中某些细节有些怪怪的。再加上这起案件呢，其实它没有太多的资料来源，所以个人的看法是不排除这是一个人为编纂的故事。当然不管是不是那也不重要，只要我们听得开心，感觉有趣，那就足够了。好，我是大碗，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 朝夕，不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23:00。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这是来自中国宁波的声音，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 九二 AM 1323宁波综合广播，权威声媒，新闻力量。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字的长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翻来覆去搬了古稀疏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抑制力，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晚饭。自觉地回收餐具，所有的这些似乎已经让你足够完美。不，这远远不够。珍惜每一粒粮食，文明才会更加的实至名归。 扫黑恶，净环境，保平安，促和谐。宁波市涉黑涉恶举报电话110或0574-8198-4526。 我们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 在我的生命中，那时光追不回，留下的究竟是什么已无所谓。啦啦啦 十多年之前特别喜欢的一首歌，但是在过去的好几年没怎么听，好像这样的歌跟我没有什么关联，也产生不了什么共鸣。但是在今早这首歌突然间蹦了出来，因为歌词头几句跟我当时的感受太过契合。歌里说，在梦中你的脸，那距离不曾有改变，灰白的是过往云烟，痛已不见。我昨晚，准确的说是今早，梦到一个我非常想念的人，至于我非常重要的人，在梦中还和十多年前一样，我说他的样子，但我也是如今的模样。这种感觉很神奇，就是有一些永远离开的人，他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永远是当初的模样。我们会成长，我们会衰老，而他永远年轻。我在梦中见到他，他如当初跟我说笑，但是他用着当年的大哥大，非常怀旧的一个物件。我说给你换个智能手机怎么样，他还是如当初那般的说，没事儿，能用就用，能省就省，然后走出屋去没有再回来。然后我醒了，在梦中他的脸，那距离那亲切都不曾有改变，灰白的是过往云烟，还好痛已不见，中间经历的那所有苦所有痛都已经不见，我看到的是阳光底下他的脸。虽然醒来之后不管我怎么呼叫都已经不再有应答，我知道那一切都已经过去十多年，可终归在梦里相见也是好的。关于梦这回事儿啊，有时候我们对他挺苛刻的，我们希望做梦，但是希望只做美梦不做噩梦。我们希望做美梦，但是也不希望太多梦，因为梦太多的话醒来觉得太累，而且梦都是假的，有可能美梦醒来之后也是怅然若失，刚才越美现在越失落。噩梦更不用说了，咱们都讨厌，所以梦会说，我好被动，我太难了。忘了具体从哪一天起啊，成了一个记梦的习惯。最早的时候我是在床头摆一个小本子，那个本子记了好多好多千奇百怪光怪陆离的梦境，放在白天可能完全理解不了，有可能上一秒钟我是一个小学生，下一秒钟我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梦中显得拼接的那么的合理。醒来的第一时间我会把这些梦写下来，当时有一些印象，也许吃个早饭完全忘掉，但是再一看好像又记得，那个地方我去过，那些人我见过。后来我录音，我会醒来之后第一时间对手机说，再睡一觉自己都不记得我刚才说过什么，那些都是梦境。而现在我选择音乐，梦醒来之后我用一首音乐把这样的梦刻录下来，这样的感觉更加的深刻，而且从此这个梦也有了背景音乐。每当我放到这首歌，听到这几句歌词的时候，就会记得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曾在梦里和他和他们再度相见。 整夜是梦，整夜无眠，都是痛苦的考验。所以我想祝你无梦好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就算是梦不到你，那又如何？愿你在那一端，我在这一端，都好好的。这首来自于黄莺莺，叫做《梦不到你》，周志平老师所创作的一首歌。黄莺莺在1989年演唱的这一版，而此后周志平老师自己有唱过，还有周蕙等歌手也有翻唱过。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怀旧金曲。关于梦到你、梦不到你这回事儿，我们分析一下。梦到你，也许在梦中感觉很幸福、很甜蜜，但醒来之后会失落，因为已经失去了你，再也见不到你。只有在梦中可以看见你，可以呼喊你。而梦不到你呢，又更让人觉得失落，连梦中都无法相见了，那真的是此生再无姻缘和你见面。梦这回事儿，每个人都遇到过，梦这回事儿，每个人可能都讨论过。 小时候醒来也许会跟大人说，妈妈妈妈，昨晚上我梦到什么什么，妈妈告诉你，傻孩子，那只是梦，都是假的。长大以后，也许你白天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社会当中的角色，也有可能某一次午夜梦回，需要枕边人拍着你说，别怕别怕，只是个梦，都过去了，现在咱都好好的。有哪一些梦总是萦绕着你挥之不去呢？就像是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总梦到高考那回事儿，还有刚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总梦到工作出错，还有像做电台主持人基本都梦到过自己上直播迟到堵车等等等等，这是我们所谓的职业梦。你呢？你有哪些梦反复出现总将你拥抱呢？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梦这回事儿，也愿这样的歌曲祝你今夜睡个好觉，然后明天一切更好。这首歌曲来自于老太太，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很慈祥的老太太所演唱的，叫做 When I Dream， 大意就是说在梦中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能。 I can build a mansion that is higher than the trees. I could have all the gifts I want and never ask please. I could fly to Paris, it's at my beck and call.Why do I live my life alone with nothing at all? But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 When I dream, I dream of you. Maybe someday you will come true.When I dream 是来自 Carol Kidd 所演唱的 When I Dream， 有好多版，每一版都不错，强烈推荐各位把这样一首歌收进你的晚安曲歌单当中。非常慈祥非常温和的一位老太太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歌曲的大意只要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清楚，因为咬字发音特别的清晰。大意是说，我可以建造一座大厦，比大树和铁柱还要高，我会得到所有想要的礼物，而且不用求任何人。我可以飞到巴黎，这是我的愿望。我可以成为一个一线歌手，为所有人歌唱。我还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带我去月球。当我化上妆，天下的所有人都会为我所倾倒。这一切看起来好像特别狂妄和自大，但是后面告诉你，呵呵，我开个玩笑，我只是做梦。就像某一天你做梦，梦到有一张纸要让你签字，请问您究竟是想接手腾讯还是阿里呢？你想，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两个公司都不错，让我考虑一下。结果考虑一下，梦就醒了。小时候做梦醒来之后，大人会说，宝宝乖，没事儿，梦是反的，梦是假的，不要怕。后来梦醒之后，也许只有你自己惊魂未定，发现自己踢了被子，脚下有点凉。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音乐都在唱着梦，先是第一首歌曲《可风》当中说，在梦中你的脸那距离不曾有改变，灰白的是过往云烟，痛已不见。然后第二首黄莺莺说，梦不到你，梦不到你。第三首 Carol Kidd 不停地说到，当我做梦的时候，我上天下地无所不能，可是正因为如此，才把现实当中的这个我显得有些无助。而最后这一曲说，别做梦了，这一切都只是有一点头脑发热，甚至有点发烧，乖，该吃药了，药不能停。今天最后一曲来自于 Aaron Y 所演唱的 Fever Dream。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Some days are shape and the doorway will speak to me, birds wing on the window. Sometimes I'll hear when she's sleeping her fever dream, a language on her face. I want your flowers like babies. What God's love would maybe show words she can't afford to 谁走？花儿自开谁自留？天凉好个秋。 时间23:30， 这是来自中国宁波的声音，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92 AM1323，宁波综合广播，权威声媒，新闻力量。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什么？健康证？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什么电话号码？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三楼。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天凉好个秋。 今天节目的一首是锦绣儿童上所翻唱的《天凉好个秋》，而原版是来自于1980年的鲍正芳。这首歌曲作词是庄奴老师，作曲是新意，也就是左宏元老师。你看当年这样的歌曲一直在秉承一个原则，就是化繁为简，这些歌词都特别特别简单，哪怕是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都可以一字一句的看懂。那个时候就希望用尽可能简单的词句，让更多的人愿意听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而现在音乐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区隔，所以把一些也许可以简单说的事儿变得有点复杂，甚至于出现我们听某些歌每个字都认识，但这句歌词什么意思不知道。特别简单的歌词，风儿刚刚吹过来，云儿就要走，有人想拉你的手，对你要挽留。这样的一首已经过去30多年的歌，是每个秋天到来的时候都会想到的。就算是歌曲的某些篇章你记不住不会唱也没有关系，至少当中的啦啦啦啦这个部分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当秋意渐渐袭来的时候，人会变得更加感性。所谓伤春悲秋，为什么呢？可能是由于夏天太热，光顾着好热好热，冬天太冷，光顾着好冷好冷，而春天和秋天温度比较适宜，舒适度也比较合适，一切就是感觉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思考，有一些情绪开始在心中泛滥了，于是有了这样的唱秋天的歌，一听就特别伤感。这是2003年杨家松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秋天2002》，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秋天怎么还不来？花儿怎么还不开？赶快，赶快让花儿开，好结出果来。我欠下了好多的债，我欠下了好多的爱。我欠下的债和欠下的爱怎么去交代？谁和我一样还在等待，还在徘徊？别像我这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和欠下的爱怎么去交代？谁和我一样还在等待，还在徘徊？别像我这样不敢面对自己的未来。 快，赶快。 前些年民谣突然变得特别的微弱，从各位熟悉的南山南到成都，这些歌曲都可以说大街小巷都在唱，也让创作者演唱者有了非常高的知名度。但其实在十多年之前的零几年，就有一些不错的民谣歌手和作品，比如说袁家松的这首《秋天2002》。在这首歌里，各位听到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叫做万畅，他的爸爸也是个民谣歌手，就是万晓利，也许也是你熟悉的一位歌手。这样的一首歌《秋天2002》当中，小女孩的吟唱，我个人觉得反倒要比大乔小乔的某些作品当中小乔唱的内容，让人听着要更怎么讲呢？更符合我们的预期吧。因为小乔唱的某一些词句，可能在录的时候小朋友自己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这首歌里的这些词句应该作为一个小朋友从字面上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秋天怎么还不来，花儿怎么还不开，赶快赶快让花开，好结出果来。当然接下来这几句小朋友就不太能理解了，我欠下好多的债，我欠下好多的爱，我欠下的债和欠下的爱怎么去交代。你欠下的债可能会在每月你的账单日赶紧还清，不然就利息。你欠下的爱该怎么去还，这个方法因人而异，我没法给你任何的建议。秋天到来，温度变得刚合适，又更多时候都是蓝天白云，于是这样的季节让我们感觉很适合想念，很适合思考，而想念和思考又都是让人往内走的一个过程。和我们去聚会去嗨是两个方向，去聚会去嗨是在往外走，可以让你释放一些东西，包括情绪。而当你开始想念开始思考的时候，你不需要周遭有任何人，甚至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声音，包括音乐，就想自己静静的在秋天的夜空下想一个人，想一个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想起的人，又或者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职业规划、人生方向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唱秋天的歌有好多好多，因为秋天可以刺激人产生这一些音乐和艺术的灵感。走，我们到秋天的星空下。 秋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 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它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只是将你紧紧拥在 有些歌曲可以选出某些词句跟你解读跟你咀嚼说半天，但有些歌曲哈，要从词方面说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像这样一首歌曲许巍的星空，如果要总结的话就是不停地唱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的姑娘，该怎么去说呢？就跟我们说画面，我们说意境，这个歌曲画面感特别特别强。如果要抓取一些关键词，应该有秋，有夜，有星，还有可能有草原，有微风，最好还有你在身边。可能是在安静的草原上，漫天的星光，月亮有没有无所谓，这个时候星光是最重要的。躺在草地上，拥抱着一整片的星空，拥抱着一整个的宇宙，在想象那一些平时也许完全没时间没兴致去想的问题，关于宇宙，关于星辰，关于自己。许巍的星空这首歌曲，尤其是这一版，我个人特别常播，这是2011年的一时 Remix 概念精选集当中的一个重新录音和编曲的版本，也推荐各位听听这一版当中的这个乐器的运用，就好像是我们儿时听歌的时候歌里唱的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的那种感觉。我们在初秋的夜色里听一些歌，说一些话，让这一整天所有的疲惫所有的压力都一扫而光。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当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晚上我们把那些所有所有社会的角色都给抛开，没有主持人，没有听众朋友，只有我和你在一起听歌说话，就这么简单。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锦绣儿重唱翻唱1980年鲍正芳的《天凉好个秋》，听过2003年杨家松唱的《秋天2002》，还听过许巍唱的《星空》，这是重新编曲版。而现在要听的是莫文蔚在2017年的一首翻唱歌曲，这首歌曲是李子恒老师非常早期的一首歌，也有很多歌手唱过，也许你听过刘文正的演唱。这首歌唱的是秋蝉，对，刚才吹过秋风，又看过星空，现在我们听秋蝉。 听我把春水江河，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秋下一心愁，花